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5集。我爸是黑客联盟会长。 ICNE 项目加入了叶师兄，进展的要比以前更快。叶师兄在研究院帮了廖院士好几年，在这方面的经验自然比南慧瑶等人要足。四个人又都在学校，没事就聚集在一起研究项目。廖院士知道叶师兄进了情染的 ICNE 项目之后，平日里也不怎么吩咐他了。这样下来，情染一天的事情少了很多。翌日星期五下午5点，情染去医院看秦玲。秦冉的继承人选拔参加完之后，秦修晨就坐晚上8点的飞机去 M 州了，这会儿也在医院跟秦玲告别。秦冉一推门，病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。秦修晨、秦冠甲、秦汉秋、库克老师、经纪神，这些人显然都听了秦管家跟阿文形容的秦冉的壮举。昨天晚上秦四爷的 18% 股权转让成功，又被秦冉直接转让给了秦修晨。 小姐。 秦管家回过神来，他连忙转过身，搬了一张椅子在床边，他的态度比起以往要更为尊敬。秦冉摇头， 不用了，我待会回去还有事。 他直接走到秦玲的病床前，伸手翻了翻病历，又看了看秦玲现在的状态，比之前要好得多。 你晚上就要走了？ 秦冉这才抬了抬头，看向秦修晨。秦修晨这会儿恢复了以往的淡然儒雅，穿着修身的灰色大衣，身材挺拔，唇角抿出好看的弧度。 对，马上要走了。 他低头想了想，又慢慢地叮嘱了秦冉几句。都是生活上的小事。经纪人抬手看了一下手机。 哎，秦影帝，该走了。 跟秦管家说的秦修晨昨晚都嘱咐了。他跟病房里的人打了个招呼，拿着口罩离开。秦冉跟秦管家送他出门。病房里其他人，例如阿文、阿海等人，都愣愣地盯着秦冉，一句话都没敢说。库克老师坐在秦玲病床边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秦冉离开的背影，然后又看了精神奕奕的秦玲一眼，淡棕色的眼睛眯起。 你恢复的也太快了吧。 他正说着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。库克拿出来一看，正是一条消息。 验证过了，是黑客联盟的黑客联盟编程。 发完这一句，对面又很快发来另一句。 听说只是几个大佬自娱自乐产品，不对外出售。你哪里找到的？能不能借我看看？ 哦，是顾哥哥给我的实验药。 秦玲对库克老师十分尊敬，他说完顿了一下，又加了程俊。 听说程大哥的手术做得也不错。 说完，秦玲却看到库克老师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手机发愣。 老师，你没事吧？ 秦玲迟疑了一下，手碰了碰库克。库克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不过他还记得秦玲做了开颅手术，没敢晃他。 小玲，你那本黑书是你姐姐给你的？ 库克两只手撑着床。秦玲抬了抬头，漆黑的眸子眯了眯，想起来库克说的是哪本书。 对，我的书大部分都是姐姐给我的。 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库克就没有听下去了。他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连句解释也没有说，直接打开房门追了出去。 库克老师，这是怎么了？ 病房内，阿文等人回过神来，愣愣地看向库克的方向。秦玲微微眯了眼，她想起来那本黑书都是一些高级代码，她自己也非常喜欢看。 秦然给他的书大多都不是市面上流行的书，秦玲自然不知道他看的书是什么高级书。毕竟秦然把书递给他的时候真的很随便。眼下看着库克老师的态度，秦玲终于意识到秦然给他的可能不是什么一般的书。秦玲头疼地皱起了眉，他抬头看向阿文阿海，最后把目光放在阿文身上。 阿文叔叔，你晚上能不能把我房间里的书全部放在柜子里锁好啊？ 把书锁起来，这是什么要求？不过阿文也没有拒绝，他连忙点头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库克要比秦冉晚一步，秦冉跟秦修成的电梯到达一楼，他才到电梯边。不过秦修成的车就停在医院门外，这个时候他还站在路边跟秦冉说话。接近五点半，一月份的天色已经不早了。库克终于在秦修成要上车秦冉离开之前吼了一嗓子： 秦先生，你们等等。 等库克气喘吁吁地停在他们面前，秦修成才诧异地看向库克。 库克老师，你有什么事吗？ 库克点头，他把目光转向秦闪。 冒昧问一句，您怎么会有黑客联盟编程？ 路边的灯光渐次亮起，秦闪一张脸都被染上了朦胧又显得柔和的光。听到库克的话，他不紧不慢地转过身来。你说那本黑书？库克疯狂点头。身侧，秦修晨跟经纪人都听到了库克的话。经纪人听完一愣。 啊？黑客联盟编程是什么？ 就是黑客联盟传出来的一本编程代码书，都是黑客联盟顶级黑客出的，不对外出售，只有内部人员能拿到。 库克对经纪人解释，但一双浅棕色的眸子还在秦冉身上。听完库克的话，经纪人更加震惊。 啊？还真有黑客联盟这种东西的存在啊？ 经纪人抓着库克的肩膀，声音激动。 那几年前网上很轰动的那个 Q， 是不是也是存在的？不是传说。 黑客联盟这种事在普通人眼里大概就是类似于传说的存在，网上传的玄乎，但没有人证实过。库克终于看了经纪人一眼，神色严肃。 当然不是传说。 小侄女，你怎么会有黑客联盟的编程？ 经纪人将目光转向秦闪，语气激动。秦闪看着经纪人跟库克，顿了大概几秒钟，才笑了笑，平淡地开口： 我不知道啊，我邻居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给我的，我就给小玲了。 他眸色平静，语气不紧不慢，不太像是说谎，那张理直气壮的脸也挺有说服力的。经纪人跟库克看了他半晌，相信了。秦修晨自始至终都站在一边没有说话，库克又跟秦冉说了几句，一行人才分别。秦修晨的保姆车上，经纪人不由感叹： 哎呀，竟然真的有黑客联盟这种神人组织。哎，小侄女的邻居怎么会有那部书呢？ 这边秦冉也上了车，藤木在前面开车，秦冉坐在后面。他拿着手机打开微信，戳邻居的头像。他实际上也没有说谎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黑书是黑客联盟内部的书，只知道那是黑客联盟的人出的，没想到还不对外开售。至于陆之行为什么会有黑客联盟内部的书，秦冉想了想，发了一句话过去： 你跟黑客联盟什么关系？ 他记得上回邻居说过，他不太喜欢黑客联盟，所以没有加入。至于秦冉自己，黑客联盟曾经不止一次邀请过他，两个身份都被邀请过。 邻居那边依旧很忙，等程木将车开到地下车库，邻居才打了个电话过来。 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啊？ 28层楼很安静，陆之行最后敲定了两个人选，拿着手机走到会议室，语气平铺直叙。身边的人给他递了一杯茶，陆之行接过来，低头看了一眼7片茶叶，垂眸喝了一口。秦冉下了车，又拿好了背包，就几步路，他没有戴围巾，有些漫不经心的。就问问，挺好奇，你又不是黑客联盟的人，还能邀请我加入黑客联盟？ 也没什么。 陆之行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之前因为秦冉没问，他也懒得说，秦冉问了，他也没有隐瞒，主要是他怕秦冉去搞黑客联盟。 我爸是黑客联盟会长，不过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，他至今还没找到人继承他的衣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